五十五页，第四行，五十五页第四行，若能如是留心，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从这个地方看起，那么经文借助讲上一次说到的行音啊，行音说在此地用比喻告诉我们，就仿佛这个瀑布急的流水啊，非断非长，相续生灭。那么凡夫二乘菩萨对于这一桩事实真相不能明了，所以才产生误会，造成了众生浊。上一次也讲到，由于九法界有情众生不能够明达六无实性，那么这个样子才将一真法界变成了九法界啊，所谓法身流转，就叫做众生。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反过来真正了达除水之外并没有流向，那么就能够融九法界为一真法界，正是所谓但立妄缘即如如佛。那么今天这个经文说得更清楚了，佛教的阿难说如是留心呢，这个就是指的行音啊，如是行音，我们要找它的根源，它并不因真如而生，也不因丧失而有，亦非就是丧失心，也并没有立真如丧失心， 这是我们要观察它的真相。这一桩事情在《唯一十经》论里面讲得很详细啊。那么我们在《八十规矩颂》呢，也马上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啊，讲到这第七十。七十乃有四体啊，内以八十为体，外以六十为用啊。换一句话说，他确确实实无有自性可得了。那么既然无有自性可得，当然是虚妄的啊。那么这个经文是用这个水与空来做比喻，一看就明白。再看底下经文，这如是我乃，若因空分色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具受轮逆呀。空在此地比的真如啊，就是本性。水在此地比喻的业识，就是阿赖耶识。流就比喻的行因啊。所以只要把它比喻啊，哪一法是比喻的哪一桩事晓得，那么这个经文一看就明了。佛在此地意思是说，我们仔细去观察，如果这个瀑流啊，要是因空而生，就是空能够生流，那么好，十方虚空啊，那都是尽是瀑流了啊。那么事实不是如此，虚空并不能产生瀑流。那么这就是说明，如果行因要是因真如而生的，真如是无边际、无方所的，那么行因也应该是如此啊。那么无尽的真如也就变无尽的行因了啊，这虚妄的行因。那么换句话说，如果然是这样的，那诸佛如来也被行因之所牵流了啊。所以这个在事实上不然。那不是真如生的，是不是业识生的啊？我们的追究追究这个阿赖摩那识是不是阿赖耶识生的诸位也晓得不是阿赖耶生的啊。阿赖耶对于摩那识只有一个条件，叫根本一呀。它是中缘和合而生的啊。底下这几句呢，就是说这个情形：叫若因水有，这次破流是性因非水呀。有所有相，性因现在。这是比喻行因 不因实体而有。流不是从空中出，这个很容易知道啊，一说就明了。如果说瀑流要不是从水而有，这个似乎不太容易懂了啊。那个瀑布明明是从水有的嘛，怎么能说这不是因水而有的呢？啊，那么佛在此地就辨别，水有水的性，流如果因水而有，那么这个流性呢，应当不是水性。所以说，这次瀑流性因非水。啊，幕后这个两句，水性为能有之相，流性呢为所有之相。那么现在这两个相呢，显然呈现在我们眼前啊，是有所有相啊，今因现在啊，就是现在摆在我们眼前，我们才能够说啊，它是因水而有。比如说这个树啊，这个桃树，它能够结桃子，能够结桃子。树是能结，桃子是所结。树跟桃这两个像啊，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哎，这个桃啊是因树而有的。那么现在这个水与这个流，这两种相能不能像这个树与桃那么样清楚，那么样明了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几句话是比喻行因，如果要是因藏时而有，那么这个行因之性呢，就不是暂时，能有所有这两种相啊，静因现在确然可知，而水流二心实在是不容易分出来啊，水跟流不容易分出来。那么由此可知，瀑流怎么能说是因水而有呢？啊，我们讲桃子的相很清楚，从桃树结的，这个很清楚，一看就晓得它是从桃树而生的啊。那么这个瀑流之相，我们没有法子能够把它画一个清楚啊，一个是能流，一个是所流啊，画不清楚啊。能也是水，所也是水，它不是个二相啊。啊，这是从能所两方面来观察啊，说明行因呢并不是从当时分的。那么在这看底下，这又看呢，意思就又明白了。说若即水性呢，在澄清时应非水体啊， 瀑流是个纵向，如果瀑流就是水的性，性是不变的，那么那个水不流的时候，在沉静的时候，那就应该不是水的性，因为瀑流是动的，它现在是静的，这就是比喻。如果行音要就是暂时之性，那么行音静而心静呢？换句话说，那一些有相当定功，能够证得灭受想定，或者是证得色灭无为者，这个时候第七识不起作用啊，第七识不现行。那反而不是暂时之体了。这个里面我们要晓得，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办法见到阿赖耶识，就是受了啊行音的障碍。行音重要，阿赖耶识才现起。所以说行音不就是阿赖耶的实性，这个意思非常的幽微，很难懂啊。要了解这一段事情，首先要晓得第七是一种虚妄的情执，可以说它没有根源，但是它跟阿赖耶识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如果没有它，阿赖耶也就不叫阿赖耶了，这叫大圆净智啊。阿赖耶之所以成为阿赖耶，就是因为有了他。换一句话说，他与阿赖耶识是有相互的关系啊，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啊，有一则有二，一边没有了，那一边也没有了，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因此断识成知最后的那个关键呢，就是在第七识，也就是此地讲的行音啊。行音开始转是在初地的时候啊，初地虽然转了，转成平等性，可是它不稳定， 果要到相当稳定，那要到八地以后。啊，为什么呢？因为八地以后啊，俱生的恶执法执才能断。啊，那么由此可知，恶执与法执就是心因，啊，就是第七识。真正修道的人，他用什么功夫呢？无非是破恶执、破法执而已啊，没有别的啊。恶法二执要破尽了，俱生的恶法二执通通破尽了，这个时候是什么位置呢？如来地就成佛了。啊，这个佛给诸位说，这叫究竟佛。要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讲，叫究竟觉。啊，《起信论》里面讲的十觉，是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叫做十觉。啊，那个初发心还不是说我们像我们现在这个初发心，我们这个初发心还到不了他那个程度来。啊，我们现在说老实话的不觉啊。啊，真正的实觉是什么？怎么个说法呢？自己真的觉悟了，不再迷惑了。啊，觉悟什么呢？最低限度觉悟到啊，生死无常，确实觉悟到这一点。啊，下了决心，发了大愿，要求无上菩提。啊，这个时候，一诸佛菩萨教给我们的理论方法，老老实实依教奉行，这样的人才叫实觉。啊，理论不懂。不通达，在修行要盲修瞎练，那是不觉。啊，或者知道一点点道理，不能照做，这个叫摄食素早，也是不觉。啊，可见的实觉是什么呢？是行结相应。一定是很正确的修行，啊，没有错误的修行，这才叫实觉啊。这样人呢，才称之为初发心者。啊，那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啊，大乘佛法呢，首先就叫你放下我执啊。我执什么？就是行因呢。我们修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有了我一心就受了障碍。啊，为什么呢？有我就有人，这叫二心，这就无分别有执着了。那么我们念佛要想念到一心不乱，先要破我执啊， 先要晓得我们五蕴之身里面找不到我啊，实在没有我啊，我都没有了，哪里还会有我所有的呢？尽在那里打妄想。这个不但说是功夫，这个一心不乱做不到啊，功夫成一片也做不到。啊，那么这样念佛，与阿弥陀佛不无相应。这样修行修一辈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没有把握。啊，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行因的虚妄啊，他在三性里面讲是遍计所执行。那么诸位在八十规矩里面看得很清楚啊，三量里面讲它是非量啊，完全是假的啊，迷惑颠倒啊，莫此为甚呐。只要有这个迷惑，事出世间法的真相就见不到了。事出世间法的事理，诸佛菩萨来亲自给你讲解也不会懂。为什么不懂呢？就是因为自己有这个执着。有这一层障碍，所以不懂啊。去了这一层障碍，你看看转智的名字名称，平等性啊，要你我平等，生活平等，破了法执之后，诸法平等。金刚经里面讲，如来的诸法如意呀。我才能够证得平等之啊，平等之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啊，我们记六祖坛经的一句话很好，六祖告诉我们，本来无一物。六祖大师一生教人，就是以这一句话做依据。本来无一物，这个心不清净。本来无一物里面，不但是人我平等，万法平等啊。一无一物就不平等，有一法。法不平等，有一个母，一切有情众生不平等。所以才说行因尽的时候，当时就现前了。啊，行因没有尽，当时见不到啊。 佛在此地这段经文大意就是说明心因是虚妄的，晓得虚妄这才肯放下啊。这个放下给诸位说是从根本上放下，放下了我执嘛，这个执着放下之后，就像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所以那个大慈悲心啊才生了啊。为什么呢？人这个众生有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众生快乐，就是自己快乐。这个叫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呀、啊！这是真正慈悲呀、啊！啊，这个时候叫一心一界呀、啊！啊，华严里面称为一真法界。这个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我执这一关不脱，这是可怜啊！不但这个大乘佛法里面没分，小乘法也没分啊。小乘我罗汉，人我空了啊；小乘须陀洹，我见没有了。八十八品见惑断定，见惑里面头一条是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虚脱还已经不执着这个身是我，小乘粗狗那么这个诸位要记住啊。小乘粗骨，这在佛法里面讲入门啊，这才入门啊。大乘入门，《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四相空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末法虚空，这入大乘之门。这念佛人念到功夫成片，这个心里面呢，就像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但是他还有一物啊。有什么一物呢？南无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这叫功夫成一片呐。念佛的人念得再好，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如果还有文我是非，给诸位说，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去不成。啊，在一天十万声佛号里头，没有人我是非了，再去得成，再功夫停一天。于西方净土才能感应道教所以大家要晓得啊，人我是非把自己害惨了 世界以来生死轮回，我们所以不能够超除，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吃了这个亏。这个亏也是自己造成的，不是外面环境造成的，这一点诸位要晓得。所以说你要成佛做主，谁也没法子拦住你。你要往生诸佛国土，哪个也不能障碍你。你们换一句话说，既然没有人能够障碍你，也没有人能够帮你的忙。诸佛菩萨虽然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帮不上忙。诸佛菩萨只能给我们做正上缘，把这一桩事实的真相给我们说清楚，就是帮着这个忙。诸佛菩萨没有能力叫我们离开我法而知，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起我法而知的是自己，学我法而知的还是自己。这就叫自信自悟自度啊。佛法里面决定是平等的，为什么这个一切法是虚妄的呢？因为一切法并没有真正能力障碍我们，它是虚妄的。如果它是真实的，那它应该有力量有能力，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正是像《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没有能力障碍，没有能力阻挠。妄可以阻挠妄，妄不能阻挠真。我们要晓得这一个事实，自己在修学上可以说已经得到了保证了。我们决定能够有成就。离了妄，原来就是真了。而这个妄的根源，实在讲就是莫那。所以莫那在心性所里面，它是染净一，它也迷了，一切法同时染法，所学的佛法也是染法。它要不执着了，不执着我，不执着法了，那么一切法都是清净法。染净意就在我们还有没有我执，还有没有法执。那么这个虽然说起来破我法而执很难，很不容易为什么呢？这个要甚深般若智慧才能够办得到。那么甚深般若智慧从哪里来呢？这个要修了，要修无分别智。在修的时候要行结并重，智慧才能现起。 有形无觉，智慧不能现前；有觉无形，智慧也不能现前。啊，这有觉无形是设施护法，有形无觉是盲修瞎练，都不能开智慧。啊，你要开智慧，一定要心解相应。啊，我知道一分，我就做一分。我做到两分，我就能结两分。啊，再给诸位说，结与行是相辅相成的。啊，那么这桩事情啊，还做不到急。啊，为什么呢？你这一着急呀，这四相都具足。所以这个功夫是任运自然无功用道啊！啊，做不做？天天做，从来也不休息，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平常我们讲不食三轮体空啊。法法都要三轮体空，啊，有一法不空，就是麻烦呐，那就是病根。这法法都要三轮体空，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在讲堂常常勉励诸位，啊，修无量无边法门。心地要清净，啊，不染不着，啊，要明了诸法实相，诸法实性，啊，这个样子功夫用久了，自然开智慧，啊，年终执着了。不断自己就没有了，啊，人我执没有了，法我执没有了，自自然然就没有了，啊，你要有心去断，断不了，为什么呢？有心就是执着心，就是分别心，啊，执着心破执着，没有法子破了的。所以这个道理只有悟啊，不能研究啊，不能想啊，这一想就错了。没有悟之前要走一条开悟的道路，这个开悟的道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训练自己，一切都明了，一切事项上不动心不起念，这个是最高明的啊，最捷径的开悟方法。千万不要说，啊，我一想一研究，哎，这个事情我明白了。你以为你明白了，真是不明白。你以为你觉悟了，真是不觉。啊，那是无明，《楞严经》后头讲得很清楚。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啊，你已经起了无明了，自己认为自己有觉。那就是不觉 啊自己认为自己明白了，那是无明啊。所以这两句你仔细一看， 慧能通众行，一切行都变成智慧，而妙慧又是从行而来的，众行成于妙慧，妙慧跟众行互为因果，众行是果，妙慧是因，妙慧是果，众行是因，众行生妙慧，妙慧生众行。我们看四十华严，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所表现的在这个世间各行各业，他无所不在啊，哪一个行业都参与，哪一个行业里头都有。